的不安，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很踏实，醒来了，梦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。情歌的词何必押韵？就算我是给个指望，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。只能说。却用力开膛下几点，只能说我忍了你的不安，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 我们喜欢一首歌，一个歌者其实是不需要什么媒体的指导，也不需要被人拼命的推荐，那些过分的渲染头衔的复述并不能够打动我们的心，人只会听自己喜欢听的，不管唱歌的人是红还是不红，要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多那就好了。马上歌播给你的歌也是来自于赵咏华，散心。

笑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那个他，叫我这飞机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林忆莲，纸飞机。如果现在回看从前的日记，你是一个成人的视角去审视一个孩子，希望当你年老的时候，又可以变成一个孩子的视角去重新回看成一个大人。马上来听到刘胡毅的这一首作品《从前慢》。有的人一开口就是风景，连续听到的林忆莲、 刘胡毅，让我的脑海就突然浮现出了这句话，然后自己激动万分。我喜欢这句话，喜欢这个清淡又美好的形容。而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歌手，也是一开口就能够让春风化雨的声音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歌者李健给我们带来的《风吹麦浪》，明天见。 在等门开了去流浪，困了你就别跑，闷了谁让你等？